咗唔同嘅渠道游咗落去中国嗰度，就进行，就令到中国拥有足够嘅资金，就走去做呢一个 shadow banking 啊嘛。嗯、喂，咁喂，咁唔系嗰啲更加危险咩？ 咁、啊、 但你見到即係近呢幾年，即係最多資金嘅係中國啊，周圍去買地啊、投資啊，係最多係即係中國嘅企業喎。 係啊， 同埋中國嘅經濟一個好大問題，即係最近我先聽到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即係唔知即係哈佛大學嘅一個學者之類啦，佢計算嗰樣嘢咧，就係即係中國嘅呢一個政客啊。即系包括政协同人大委员咧，同时系企业嘅，即系呢一个老板个比例咧，系全世界系最高嘅，基本上系。即系香港嗱，香港立法会议员同时系大企业老板系冇噶嘛，但系喺大陆咧 都唔系冇噶， 好多。 张宇仁咪 keep 住 人大中主席，都系好低嘅，佢计过唔知都系两点几个 percent 咋。咁所以佢就话，即系个问题出现咧，个问题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中国如果政局一出现变动。或者突然间有边个大陆有边个派系突然间即系俾人整治嘅话咧，佢牵连嗰啲经济、嗰啲公司、企业、嗰啲情况咧，都系会一样系会好大影响到嘅。 唔系，同埋 即系风险好高嘅，政治风险好高喺，话可以话中国经济。 啊，同埋唔同于十年前嗱，如果十年前你讲紧嗰啲咁嘅嘢咧，其实亦都系局限于国内嘅啫。如果因为某啲政治斗争而造成嘅嗰、那个即系经济状况不稳，但系问题而家你讲紧嗰啲外资系经历咗呢十年系大量走出去噶嘛？ 系 你见即系你见到咩海航有，其实海航之前已经系讲紧啲人。 海航又系啦，即系我唔系好清楚，但海航佢背后佢喺大陆嗰个政商网络系点咧？ 即系你讲翻而家穆迪嗰个问题啦，咁样你穆迪其实即系而家系降 grade 咁样降咗大陆同埋香港，主要降大陆咧就其实系咁样嘅，就话佢而家嗰个经济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增长咧，大概估系五点几 percent 到，系六个 percent 都冇嘅。呢个系一个即系减慢嘅经济啦。第二就系你嗰个债务问题咧解决唔到。系嘛？咁但系你见到而家中国咧，即系做紧两件事，其实系好锐意咁样解决佢，即系或者拖延佢嗰个债务问题。 嗯， 第一就系嗰个叫做系哇！你一见到债券通咯， 债股通啊，讲紧 系嘛？债股通添，即系佢讲得好好嘅，即系中央咧就同你讲系嘛？喂，香港。你嗰啲即係你債市好似發展得唔好成熟喎，係嘛？不如益你咧，係嘛？嗱，即係我同你補短板啦。咩叫補短板啊？即係話嗱，我見到你呢樣嘢唔掂，我幫你做埋啦，我醒你啦，我賣啲國，我俾啲國債你幫我賣啦。 你有冇發現曾蔭權年代其實大家係玩過一個叫五歲一橋橋嘅債券，跟住玩咗一半之後唔見咗嘅， 係嘛？冇嗰件啦，係冇件事啊嘛嚇。咁嗱，你唔掂。我借俾你买啦，系嘛？即系其实佢系借香港呢个平台，就将大陆嘅债就卖出去，起码佢将佢嘅风险咧就分散咗。 分散出去。 过往嚟讲，其实大陆嘅债咧，你其实呢一、這个目的都提过啦。其实你而家你所有债，你相对于 GDP 嘅比例系260%，系非常之高嘅。其实系你相对于发达国家嚟讲，即系你85%至180%啊，180啊，其实系多好多。咁仲有、啊、你自己嗰个经济体，呢个经济体积系咁庞大，系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喂，你爆起上嚟系好 Q 恐怖嘅、啊、呢、這个系，系、嘛？咁你而家你嗰、那个个债咁多，其实冇好多人想竞争咁严重，系因为好多即系国债其实系内地自己持有翻。咁但系而家你将呢样嘢 sell 出去， 嗯。 喂，咁係即係其實講真，大陸嘅問題就可以係國際化，就等於好似雷曼咁樣樣啦。 咪個狀況咪即係等於艾滋病病人走出去叫雞一模一樣。 係啦，係啦，咁就等於啊，我唔知道聽啱啱老蕭講啊，係嘛？即係唔知話喺北京有個官係嘛？即係唔係啊？要唔要開個會？即係話成班官咧喺度拗住，因為大家都食緊同一件，即係大家都係食緊中共情婦咁樣。咁但係講翻呢個問題先。咁喂，你而家你係將嗰個問題就國際化，咁尤其仲有一帶一路啊嘛。你一帶一路你配合呢個亞投行咧，其實你係用緊嗰個貨幣就係人民幣啊嘛， 嗯， 係嘛？即係你等於就係話佢係用翻美國個招，就係谷大就係人民幣嗰個需求量，